掉我的摩天大楼。海角像唯一，一角怎么会是黎明？向后已青春东西里，没有片刻不想你。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，一世的青春怎能回得去？千万级的天涯有人在等你，风再急再狂我也不放弃，愿为你直到有一刻能守着你的心，就算没有片刻不想你，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，一世的青春怎能回得去？ 九八二时光穿梭航班，青年人，请您刷脸登机，通过，通过，通过，通过。 哎，机器坏了吧？这都不是青年啊，怎么也通过啊？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，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。 活力，勇往直前，年轻不计年龄。FM 九十八点二，生而不同，你够年轻吗？